北京时间22点整。 欢迎收听快车道，大家好，我是飞。最好听的汽车广播节目尽在快车道 FM。 快车道福利不断，喊红包又来喽！今天的红包口令是：潮酷设计更有型，潮酷设计更有型。参与方法很简单，老规矩，微信添加公众号快车道 FM， 找到发送语音按钮，按住语音喊出口令即可。参与人数较多，千万记着多喊几次，红包可以叠加，多喊多得哦。感谢潮酷设计更有型的新哈弗 H6 Coupe 对于本轮奖品的大力支持，加油喊吧，大家一起加油喊吧。 聚焦汽车世界热点话题，网罗天下车坛最新资讯， 最新资讯， 车闻天下，为你更新全球车市动态。 日前，新哈弗 H6 Coupe 正式上市，售价区间为11.9万元到12.7万元。新车多项升级，提升产品力。动力搭载 1.5 GDIT 加 7DCT 双十佳动力组合，更强动力，更低油耗。新哈弗 H6 Coupe 采用全新设计语言，车身整体线条硬朗连贯，车姿也更加张扬动感。配置丰富升级，360环视安全陪伴，主被动安全配置一应俱全，舒适性加强，全景天窗配合超静音座舱设计，舒适静谧新享受。新哈弗 H6 Coupe 的上市，让哈弗品牌又增加了一款热销产品。 快车道福利不断，喊红包又来喽！今天的红包口令是：潮酷设计更有型，潮酷设计更有型。参与方法很简单，老规矩，微信添加公众号快车道 FM， 找到发送语音按钮，按住语音喊出口令即可。参与人数较多，千万记着多喊几次，红包可以叠加，多喊多得哦。感谢潮酷设计更有型的新哈弗 H6 Coupe 对于本轮奖品的大力支持，加油喊吧，大家一起加油喊吧。 车市风起云涌，听政策解读，观车型更替，车市一周秀，全方位剖析车市动态。 欢迎收听快车道，我是赫儿。 大家好，我是洪城。 大家好，我是老车。 今天车坛一周秀，我们来关注一下行业新闻 啊、全球的。 哎，对， 所有的先关注一组特工消息。 特工消息， 开心。007吗？ 没看电影啊？ 啊，怎么了？ 真没看。 皇家特工二零黄这黄金圈 叫王牌特工 啊？哎，那我们看来音译不同，我那叫黄牌特工。嗯， 好。 什么乱七八糟的？我只看吉利控股。 你看那个电影，我刚才说电影里面的第一段，就一开场一个经历这个。打斗的在这个出租车里面，就是我们马上要今天说的第一个故事，不是第一篇文章里面的主角。 你要说到那个第一部电影当中也有他的那个出租车，黑的、那个， 对啊， 还是自动驾驶的，里边有人假人， 老豪华了，老霸道、 对， 老结实了，都电影里都撞成那样了，还能开，还跑到水里面去变潜水艇，对不对？ 对。 哦， 然后就是被坏蛋装了个追踪器嘛， 对，他那个胳膊留在上面了，假胳假肢那个 假胳膊。 然后不说那个啊，说回来说车是吧？ 嗯， 终于说到车了，真不容易。我发现我们现在越跑越远啊。我们来说回这个吉利控股伦敦电动汽车公司正式将第一台 TX 的电动出租车交付到司机手中了。这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提过，但那个时候只是要量产，但是计划，但是没说要交付。这次是见到实车了。 其实说到这台车的话，我去伦敦，我就想专门想看看这个车，但是我当时没有看到。因为政策的 对，人家刚交付，你可不没看到呢。 对，这是第一台交付到一位出租车师傅的手里边。然后因为伦敦说要在有一段时间内实行全电动化， 嗯， 但是呢今年是2018年，所以他们做了个过渡。现在他们交付的这台车并非全电动的车型，而是一套电动机再加了一个1.3升的小型汽油发电机这样的组合。 嗯， 然后纯电模式下综合可以续航是70英里，和咱们的 113公里。 对，那么在汽油发电机的帮助下呢，整体续航可以达到这个400英里，就是643公里。 嗯， 我其实对这个续航啊非常的担忧 哦， 因为我觉得它报出来的数据的续航的值跟实际的续航值可能会有这种偏差。但是偏差多少可能每个车型是不一样的。 你会担心天凉了之后它电池不太， 对，第一是天凉就各种原因吧，它有受一些客观因素的影响，导致它这个会有偏差。其实这一点还是很多，我觉得也是很多消费者所担心的。 这个啊，我觉得这个车啊，咱说这个英伦这个 TX 这个电动出租车，我觉得它这种模式呢是很好的。你看伦敦计划在2020年底大街上跑的零排放的出租车要达到9000辆。 嗯， 我觉得这一点上我们国内应该跟他好好学一学啊。嗯，这个别说他的目标咱们先不说，看看什么时候我们北京街道上的这种小排量，或者 中国城市已经有一个城市能达到零排放了。 太原 9000辆比亚迪E6， 那个是因为可能有一些政策支持在里面。 嗯， 但是我们中国有啊。 哎，就是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在这种北上广深这种大都市里面，这种交通密集啊，这种排放量污染， 别，你小看太原了，太原的交通也是很密集和混乱的嘛。那家， 对，这个，所以我觉得还是有很大的，在国内有一个很大的发展空间。 嗯，我还真的挺期待这种车也进到国内的。 你说这台车吗？ 就是类似于这种类型的方式。 其实我觉得它挺聪明的，采用一台1.3升的这个发电机，而不是汽油机正常来工作。 因为它还是要往纯电这个方式去走嘛，所以它肯定不会再加燃油性的东西。 但说句实话啊，即我在伦敦待那几天，我看到的市区当中的这个充电桩，并不是我想象中的那样的完善。可能这18年陆陆续续交付的这种车型，同时在路面上还有更多的充电的车位和充电桩的铺设。但是现在伦敦的目前的政府它是有优势的，因为伦敦是收拥堵税的一个国家，就是城这个城市啊。 嗯， 你每天要是进到伦敦里边，就要交几十镑的这个钱，就是你一天就要交这些，然后按你在伦敦行驶的时间来算，待几天交多少。 嗯， 但是在伦敦的新能源车是不用交这个钱的。 嗯， 但是可惜了的就是这台车说句实话也不便宜，这台车要卖到 50万人民币， 5万多英镑。 对， 但是现在好像有这个租赁计划。 是 啊，综合算下来，可能在英国开这种 TX 出租车的师傅，每个月能省大概600镑的运营费用， 就是5000多块钱呗。 啊，那其实对他们来讲，应该是一个不小的数字了。 嗯，而且他目前因为这个车还提供了一个3年或9万英里的为这些出租车免费提供的服务， 嗯， 所以多多少少都会省下来一点吧。 那我觉得也，他们师傅为什么要这个服务呢？他们也担心万一没有电了，跑不动怎么整？ 我觉得很有这样的可能性。 所以说呢，就这个东西我们先看着，我去了确实也真是看到伦敦确实有一些新能源车。 其实我们是抱着一个看热闹的一个状态，因为他在伦敦做了一个我觉得有点像这种试点运营或者说是这种推广性的这么一个车型，他会不会投放到中国来不好说。 这么说吧，中国有一个最大的试点就是太原，究竟能做成怎么样的话，我们看太原，伦敦跟太原的整体的对比，这个量应该还差了3个梯队，因为伦敦因为太原已经全换了，没有普通的运营车辆了，全都是电的，而且但凡一个桥下你都能找到充电桩。我当时问了出租车师傅一个问题，你们担心充电吗？不用啊，随便找个地儿一停我就回家了。 那你这么说完，我倒不担心太原的充电了，我担心开车的时候冷吗？ 哎，还行，我当时11月份去的时候，太原的E6还真是 OK 的。 是， 但是太原师傅确实跟我说，开了一段时间发现他们的整个的电池没有以前续航高了。可是当时他们比亚迪承诺一件事儿，就是如果你的续航只现在能达到原来续航里程的2/3，立刻到我这儿给你换新电池开走。 这苹果就应该学一学了，这个， 是不是啊？ 对，靠谱。 出租车8年运营，8年我完全包你电池，行吗？ 嗯， 比亚迪点赞吗？ 嗯， 英国伦敦出租车要不要学一下？他们听不着。嗯， 好，那关于这个纯电出租车的事儿，我们先跟大家聊到这儿，我们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 我的老家还居住在这个屯。我是这个屯里逃生都省的人，你看屯子不再大，有心有帅有苏南，你的性情听可好，老少爷们更顽困。 在里面发生过许多许多的事，回想起那时特别。 快车道福利不断，喊红包又来喽！今天的红包口令是：潮酷设计更有型，潮酷设计更有型。参与方法很简单，老规矩，微信添加公众号快车道 FM， 找到发送语音按钮，按住语音喊出口令即可。参与人数较多，千万记着多喊几次，红包可以叠加，多喊多得哦。感谢潮酷设计更有型的新哈弗 H6 Coupe 对于本轮奖品的大力支持，加油喊吧，大家一起加油喊吧。 车市风起云涌，听政策解读，观车型更替，车市一周秀，全方位剖析车市动态。 欢迎回来，这最近都跟电有关啊。奥迪又推出了一个要电动装的这么一个铺网的活动。 哦，哎， 不能说活动， 怎么说？ 应该是一个计划吧，项目。 奥迪要铺充电网络了是吗？ 对，太阳能供电。 对，它是推出基于太阳能技术的智能充电网络项目。 嗯，这好像特斯拉有过吧？ 哦，我看看这条新闻是怎么说的啊。奥迪要针对车主的房屋进行太阳能的装置的设计， 嗯， 然后来控制分配电量，然后给他们的新能源车来进行充电，然后这些电量也可以通过其他的方式提供给 啊 正常的家里边使用。 对，其实它这个不是什么新鲜的 对 这个项目了，已经， 嗯， 别说这个太阳能了，我们在很早之前就已经把太阳能跟风能和一些这种自然能源作为了一个可持续开发的一个项目。 特斯拉五年前就把这事做了， 像在我们老家那边，就是因为风的那个它属于那个风带 是吗？ 然后那个风力很强， 全是大螺旋桨。 对，你会看到很多那个大风车，它是在发电。 哦， 啊，那个其实就是很好。 那老车，你们家那边用的都是清洁能源喽？ 那当然了，啊。 哎呦我的天哪，这是怎么口音都这样了呢？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哎。你说的这个咱说这个奥迪它推出这个太阳能充电这种东西，其实在很多这个我们国家有些地方上面，就是在尤其在西部，因为它的这个日照时间比较长，它已经在采用了，有些地方已经是这个家家户户那个屋顶你能看到那个太阳能的那个翻板，就是那个采集热量的那个板， 是 就它这一天吸取的太阳能这个能量已经足够它这一家子所 烧水， 所就烧水洗澡做饭呀，取暖照明完全够用。 我在丹东的时候也见过有家里边是这样的。 啊，人不是有一个广告，我记得大家应该还是蛮熟悉的，电视 太阳能是吗？ 对，然后那个卫星在太空看照了一下中国大陆，结果说哎这个地区能量好高啊， 全是太阳能 翻版，确实。 对，所以这个就只能说奥迪有这么个计划，挺好的，但是有点落后了，是这意思吧？不是走在这个吃螃蟹的最前沿了。 是这样，特斯拉他们那个太阳能储能项目是在美国做的，因为毕竟特斯拉是美国的一个企业， 嗯， 然后所以那奥迪可能更想在欧洲来做， 也不见得说它是落后了。其实我们那个时候刚才谈的那些太阳能能源，可能多是供于家庭的基本需求，就是在几年之前或者再往前推，在刚才说的洗澡、烧水、做饭，那时候可能还没有电动车。但奥迪这个是要把这个太阳能引下来之后，给你专门可能是要给你的车来单一服务这种。 其实我觉得不光是这样，就是还有就是储能这个东西还是要做的， 啊，那是肯定的。 就像董明珠女士那个空调，就是她会在墙体里边埋这种电池， 对， 然后会在她在低峰的时候，就是比如说晚上电不是便宜吗？就充到这个电池里边做充电宝，白天的时候再把这个电调出来，给你的这个大厦的这些中央空调进行供电。所以合到一年下来会省很多钱，其实一样的，就是我们需要在白天能够去积累免费能源的时候，我们多积累能源存起来，然后等到我需要晚上没有太阳的时候再把它输出出来，其实这样是一个合理的能源的转化和分配。 所以说这些这个具有创意的领导人吧，算是 CEO 吧，创始人都是有些头脑的，比如说 埃隆·马斯克， 对特斯拉的埃隆·马斯克，我就记住他的一句话：要么不朽，要么颗粒无收。我觉得他朝不朽在走了。 他这辈子就有一个终极目标，他要移民去火星。 对，所以他其实创造了很多的事儿，不是说为了说挣钱。像这一次前两天最热的新闻就是关于他薪资的问题，他可以不拿薪资。他说我挣钱呀，是为了就是创造人类，就是让人类有更多的可能性。 创造人类？ 不是创造人类，是让人类有更多的可能性。 他没少创造，他好几个孩子呢。 我在说呢， 就是 创造人类，这不 是 女娲娘娘的事儿吗？ 他拿钱是为了干他。 别瞎说，我们每个人都有创造人类的权利，好吗？ 啊，我们最开始 你们能不能？能不能好好聊天？ 马斯克先生，他是为了更好的让人类有个生活。 恭祝他在这个创造的路不归路上越走越远。 是，所以你看他的薪资是跟这个特斯拉的绩效挂钩的，这个市场价值挂钩的。 前一天是也是我也看到这条新闻了， 我也看到了， 就是等于说马斯克先生制定了一个全新的十年绩效方案。然后如果十年内特斯拉的市值能升到6500亿美元的话，那马斯克能获得2030万的股权这个期权的奖励。如果没有达到的话，对不起，就像你说的，可能颗粒无收。然后现在特斯拉的市值是592亿美元，也还不到十分之一。然后如果说十年内这个目标达成了，特斯拉将相当于一个什么样的企业啊？我们做了一个对比，就相当于谷歌现在的母公司和微软这样的级别。谷歌大家可能在咱们现在国内大家说不明白，腾讯、百度、阿里巴巴，就起码要达到这个级别的公司。 其实这个它的市值也好啊，它这个宏大的目标也好，我们都能够通过它这个个人的这个雄心壮志当中啊，我们能够看到他这个怎么说呢？ 野心吧， 他挺疯的， 也不说 这算是一个军令状，我觉得 野心可能形容的稍微有点什么。 其实我是这样想的，因为现在很多人都说特斯拉它是处于一个平静的时期，那这时候他们宣布了这样的一个就做法吧，我觉得一方面是想告诉大家，就是埃隆马斯克这个人他还会继续在这个职位上任职。再一个就是我觉得对于特斯拉的股东来说，因为特斯拉是所有人都持股的这么一家公司，就对于股东来说他们没有任何的风险，就这事儿成了的话，你只是说埃隆马斯克能拿到他的绩效他的奖金，如果不成和埃隆马斯克的事跟我没关系。 马斯克很烦，其实他之前说过一句话，他说如果特斯拉现在还没有上市的话，没有董事会和这些投资人在旁边，他这句话没有，我内心戏，就是没有这些人在跟我唧唧歪歪，刚才跟我谈这些乱七八糟的事的话，我现在特斯拉车会造得更好，可能比现在发展的还要好。因为现在有董事会了，我现在一家公司，你们俩拿了大概有70%的股份，我只是个 CEO， 我有20%的股份，我在做决策的时候，哎，二位老板，这事儿行吗？能理解这个状态吗？然后董事会和投资人如果觉得你这一个东西对获益无利，好吗？你只对你的发展有利，我不通过， 这 能理解吗？就二位 理解不了，慢慢理解。 二位老板就是说白了，咱们三个都是在一家企业里边，你们两个抱团，我自己只要求发展很难。所以马斯科他是一个要求进步更大的，他认为如果我真的只要把这个东西做好了的话，我所谓的以后的市值包括产品包括这些东西都不愁卖。可是现在逐利的人太多了，大家都在看眼前的收益啊，每年都是在看财报啊，现在大的投资商包括大投资机构不都是这样吗？ 其实你说的这些我倒没有想到，我只看到他的一种决心，而且他做了这样的一个表示之后，会让股东还有投资者对特斯拉有很大的信心。 他现在这就我理解二位了，我是如果是马斯克的话，我要跟二位吹个定心丸，不行我都给你们，我不要了，是吧？十年吗？是不是这意思吗？ 对，但其实所有的风险是他自己在担的，跟什么这个就是股东的这些就没什么关系。 就像对赌协议嘛，就是比如说你投资人确实拿进来一些东西，那要不然我就是每年把财报交得非常漂亮，要么我在年底的时候给你一个另外的一个更新的东西，就是让你对我有信心，你钱还要投进来嘛。因为毕竟我没有钱了，我后续的发展建厂也好，电池厂也好，都是空谈，因为毕竟要建起来之后，后实体才能转化成更多新的东西。 那不管怎么样吧，这样一条新闻出来了，让大家把这个关注的目光确实是聚焦到特斯拉的未来身上了，对它又抱起了一些兴趣。 但总之吧，如果说让我问哪一家新能源企业是让我觉得尊重而且让我觉得看好的，特斯拉绝对是一家，第一家。 因为你跟他关系好。 不也没有，也确实我挺喜欢马斯克这个人的，我喜欢他风格。 你问马斯克喜不喜欢你了吗？ 这不重要，这不重要。就跟我喜你喜不喜欢 这不重要，这不重要。 我喜欢你和你没有关系。 对对对， 你长得漂亮，我喜欢你没有毛病。 好吧，这事我准了。 对对不对？我喜欢马斯克，马斯克烦我也喜欢你。 明白明白明白。 对对， 嗯， 我们期待吧，特斯拉能推出更好的产品，让我们更开心，这点是很重要的。 嗯， 好，那这一段新闻我们先跟大家说到这里，休息一下，回来之后呢我们来看看领克，领克可能要到欧洲去生产了，怎么回事呢？回来跟大家详细说说。 快车道福利不断，喊红包又来喽！今天的红包口令是潮酷设计更有型，潮酷设计更有型。参与方法很简单，老规矩，微信添加公众号快车道 FM， 找到发送语音按钮，按住语音喊出口令即可。参与人数较多，千万记着多喊几次，红包可以叠加，多喊多得哦。感谢潮酷设计更有型的新哈弗 H6 Coupe 对于本轮奖品的大力支持，加油喊吧，大家一起加油喊吧。 欢迎回来，刚刚洪城说了这个关于领克要到国外去生产这件事儿，最近不是特火的一个游戏，就是旅行的 青蛙、 嗯、对，就我们这青蛙真的要出国旅行了。 哎，还别说那个领克小车长 得挺远， 挺像青蛙 是吧，像是蛤蟆。 是是是是。 哎，你们说能不能旅行的青蛙过一段这出这个新版本，然后出国旅游版。 不好说不好说。 但是 领克绝对是现实版的旅行的青蛙。 对，要按照这个新闻来解读的话，那么我们可以畅想一下，未来我们买到的国内买到的领克零一会不会是国外生产的呢？ 有可能。我想知道现在领克要去哪儿、嗯 啊、先跟大家把这条新闻说说啊。领克或许会贴上欧洲的标签、嗯、沃尔沃或在比利时的工厂为领克来生产汽车。 对、嗯、啊，也就是说以后有可能这个领克是比利时生产的嘛、嗯、那这个我觉得、 哦、在汽车上配两个巧克力是吧。 那这个哎可以，那这个是不是可以就更值得入手了呢？这车 但是会不会它在国外生产 这摇身一变就不再是自主品牌了？ 对啊，我就在想说 纯进口， 如果它纯进口再回到国内的话会不会涨价啊？ 老车 那是一定的。 我跟你强调一遍，领克是一家沃尔沃和吉利集团合资的合资品牌。如果说 听出意思了吗，它就不是自主品牌，它是有血统的。 如果说你说的那个东西由欧洲市场回来，它也算合资品牌在欧洲厂的代工版本。 它为什么要去对标长城的魏呢？ 对标我也是个合资品牌，现在很多 好吧，我明白了，他信心不足。 你说对了哦。 嗯， 你说 我说的是股票那里头的事儿、哎。 管他合资还是这个，其实大家心知肚明啊。 你要是这么说的话，那他应该是全资是吉利的公司，因为沃尔沃也是吉利的。 那对啊，所以他还是自主的呀、啊。 行，自主了。都是李书福先生， 我 董事会旗下的。 所以我觉得就说我们稍微的想象一下，如果这个车真的要是以后在比利时生产了、 嗯、 啊，再拿回国内来卖啊，这个可以啊，大家想想，可以考虑，可以出手了，入手了，入手了。 如果它是在比利时生产，在比利时卖、嗯，拿回中国，就是把钱拿回到中国，然后再生产中国版的，嗯嗯，然后降价再卖给国人，我觉得这特别完美。 大家想最简单的事儿就是，咱能买到的还是国产的。然后沃尔沃的比利时工厂应该是针对欧洲市场推出的领克版本， 嗯， 还有包括他们同平台的 XC40。他们将走两个一高一低的这两个细分市场、嗯、但是我们能够认可的一件事就是领克将会在欧洲进行投放和售卖。 嗯， 这将是一个非常 international 的国际化品牌、 嗯、 因为是这样，就我觉得一提到领克就很不自觉的就会想到为这个品牌，就永远他们两个是有标签的，真的就像肯德基跟麦当劳是一样的，这边开家肯德基，我这边必须开家麦当劳。那现在其实在国内市场上，我个人觉得为的势头也好，它的产品力度也好口碑也好，要比领克占了很大的一个优势、 嗯、 那这种情况下的话，是不是说领克才会往国外走？ 他们是两条路、 嗯、 这种是两种为品牌，给我的感觉应该是那种健身里边自己练的，但是 健身里边自己练的， 你听我说完。然后但是 领克是注了水了是吧？ 领克是请了私教的。 哦， 因为吉利有钱、嗯、我把私教都买了， 所以我是领克是吗？ 对，你是领课，我现在是没事自己去健身房游泳啊，我减脂这种，我 为什么这话说完我一点都不开心呢？ 也不是，就是大家走了两条不同的路去，但是我期望这两个品牌都会获得未来更多的市场份额，因为确实是咱们国内值得尊重的两家汽车品牌。 嗯，对，没错。 反正大家知道啊，这个领克品牌你以后买的话，可能就是欧洲也会有同样的版本，所以你出去可以洋气一些，大家可以这么想就对了。行，今天节目呢咱们就说这么多，如果您对哪条新闻感兴趣的话，可以通过微博微信跟我们互动，微博微信搜索快车道 FM 即可。 是的，那我们今天就这样喽，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拜拜。 现在生活没有忧愁，一日三餐满嘴流油，整点小菜点小酒，迷迷糊糊开始吹牛。他说吃一辈子没卖过单， 记录时代变迁，展现社会风貌。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纪实传奇》。 来北京国美，即日起至2月21号，国美贺新春优惠享不停，全场家电低至5折，净化器、洗碗机满额就送，给关心的人送走心的礼。来国美过个好年， 迎新年好货节，2月8日至14日，来燕莎商城燕莎店淘年货，当日消费满2018元、12018元可获相应温馨家礼，化妆品满500元减50元，床品满1000元减100元，货好又实惠，旺购享惊喜。